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1集。林妙妙袖子上还挎着脱下去的大肠，低头看着自己的小袄，没有任何举动。他接着解开他小袄的纽扣，将袄子也从肩头脱下，再往里便是纯白的真丝襦裙，两肩点缀的绣了两朵精致小巧的银线菊花。林妙妙最不喜欢穿厚重的中衣，出门在外，她一年四季都是在最里面穿夏天的襦裙，不知是哪里学来的毛病。江南女儿家的襦裙上襦总是很薄，几乎是半透出白皙的肩膀和手臂。 我这样你也不怕吗？ 他捏起她的下颌与她对视。女孩神色奄奄，只是因为穿得太薄骤然打了个哆嗦，头面上的珠坠左右摇摆起来。她似乎是再耐不住了，手臂一圈，将人狠狠压进怀里，右手掀起她头面上那串精致的垂珠，低眉吻在了他额头娇艳的花钿上。这个吻停留的时间极长，久到嘴唇从滚烫变得冰凉，林妙妙都怀疑他要贴着他的额头睡过去了。旋即他松开手，拉开被子将他塞了进去，抬手挥灭了所有的蜡烛。屋内昏暗，只剩月光，他将自己拢在黑暗中。林妙妙已经形容不整地躺下了，她依然保持着坐姿，这个姿势相当紧绷，和她往常靠在树下睁着眼睛睡觉的坐姿并无区别。她一动不动，似乎被寒霜似的月光冻结成冰。窗外雷雨交加，疾风骤雨拍打着窗，吱呀作响。她仰头注视着昏红的帐子顶，迷惘地等待着天亮。这掺了毒的蜜果真只有七天，七天实在太短，一眨眼就过去。天亮以后会是决裂还是怨怼？所有一切他照单全收，这是他欠了他的，只是若要放手绝无可能。细细的手指向上试探着摸，摸上他的腿，像是虫子在爬。半晌，林妙妙的下巴枕上来，她就像是坐着被冻僵的人，骤然有了一点知觉。女孩在黑暗里眨着眼，声音很脆： 你还睡不睡觉了？ 她骤然低头，林妙妙也坐起来和她对视。月色下，她眼中清清明明，毫不掩饰地闪烁着讥笑的光。 妙妙， 少年的眸子有一瞬间的呆滞，伸手去摸她的脸，她偏头避开，眸光像锐利的剑。她骤然僵住，感到从头至尾被冰水浇透了。 木生心想，这是提前醒了还是…… 她冷笑一声，打量她半晌，笑容里怀揣着巨大的嘲讽。 哼，你这么喜欢听我说我喜欢子期，我多说几遍给你听听。 他的脸色骤然苍白，两丸瞳仁漆黑润泽，整个人像是一戳就破的肥皂泡泡。他早就醒了，这些日子的羞辱、控制、圈禁都是当着他的面，他所有的卑鄙、不堪、低劣都彻底暴露在他眼前。他的手指开始抑制不住地微微发抖，这个瞬间原有的局势翻天覆地地翻了盘，他在居于颓势的基础上再次一败涂地。林妙妙见他凝固成了一张相片，眸子里戾气褪尽，湿漉漉的黑眼珠里满是惊慌，脆弱的像个纸片人，憋了七天的气也不忍心再讥讽下去了。他把挂在手臂上的大氅和袄子彻底脱下来扔到一边，飞快地钻进了温暖的被子里。 没有， 并没有怕他。木生终于在千头万绪中勉强拉回神智，他僵坐着，一阵站立的喜悦爬上心头，纤长的睫毛颤了颤，似是不敢确定。 那你还愿意和我成婚？ 哎呀，别想太多了。妙妙打断他，将沉重的头面从鬓发上卸下来，摆在一边，枕着披散下来的头发，扭头朝着他，眼睛亮闪闪。等你死了，我就去嫁给柳大哥去。仿佛被兜头盖脸浇了一盆冷水，少年的脸色变了又变，身子都在微微发颤。所以啊，他的睫毛微微颤动，有些困倦地闭上了，语调脆生生，竟然辨不出到底是反讽还是认真叮嘱了。你最好惜命一点，别死了。脑子彻底乱成一团浆糊。还有，明天开始你睡地上。他沉默了数秒，漆黑双眸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粉嫩的脸，终于于混乱中抽出了关键词。今天呢，他不自杀，不出走，不修夫，甚至不吵不闹，就已经将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防御墙彻底摧毁了。绝处逢生的庆幸，宛如溺水之人骤然吸进肺里的一大口空气，顾不得辨别是不是海市蜃楼。林妙妙哼了一声，翻过了身，背对着他，柔软的长发铺在床上，有些困了，声音蔫蔫的。 今天就算了，将就一晚。 木生拉开被子，缄默无声地躺下，靠近他身边的时候，心跳竟然开始紊乱起来。他的白皙的脖梗近在咫尺，他悄悄牵起铺在床上的一缕头发，在手中暗自摩挲，又放在鼻尖轻嗅，眸光微有迷离，他身上的栀子香气笼罩了整个帐子。他终于冷静下来，脑子凉了，心里却在无声沸腾。鲜活的真实的他令他心神不主，又怯懦接近。太阳当空，林妙妙坐在妆台前的时候还在克制不住地打哈欠。新婚之夜，黑莲花在她背后沉默地玩了一整夜她的头发，弄得她心里七上八下，睡也睡不安稳。因此当她看到她在镜子里出现的时候，没好气儿地捧着脸看向窗外。大树枝叶被雨水濯洗过，清脆欲滴，茂密的树冠在二层窗外仿佛一朵绿云。木生望着趴在妆台上的少女，她的头发一向是扎两个翘起的髻，灵动娇俏。他很少见到她梳头前的模样，栗色的柔软发丝垂下来，有的落在两颊边，其余垂在背上，露出白玉般的耳尖，显得她格外乖巧柔顺。木生走到她背后，捏起梳子挨住了她的头发。林妙妙瞬间绷紧脊背，瞪着她：你干嘛呀？少年抿了抿唇，黑眸中流露出一丝委屈。 梳头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